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哈森。 其实在上个星期感恩节的这一天，好，在这个香港全城是放出了一记震撼弹。为什么呢？这个香港大家都知道，镇名叫做香港，这个有一个小名叫做李嘉的城，好，这个跟香港市民的一切生活呢，跟李嘉诚先生都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因此李嘉诚先生呢一举一动啊，都会在香港引起这个非常大的风潮的效应。那在上个星期感恩节的那一天，李嘉诚接受了内地南方报业集团的三份报纸，好，这个 应该是四份，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 还有个杂志， 南方人物周刊， 还有个杂志，三份报纸加上一份杂志，这个南方报业集团的这个联合访问，在感恩节这一天，南方都市报社一共有八个整版，好，是在这边推出。因此呢，你看在隔岸的香港这边是引起了巨大效应，是全程的媒体都在解读，好，李嘉诚的一举一动， 应该是转载吧，我想， 那当然很多是一个再创作的一个过程啊，李嘉诚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 我记得当天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公司都订阅好几份香港的报章，但是当天呢，除了其中一份不用李嘉诚作为头条，全部都是头条的。 对， 这个为什么这个李嘉诚呢？这个访问变得那么重要？因为李嘉诚已经很多年没有接受过港媒的访问。 其实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香港媒体的专访，他有接受媒体曝光的机会，只是在他的那个旗下的上市公司 的 年报。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呢，是他在2007年的时候，香港商报有过一个专访，不过那个专访他完全没有谈政经，他谈的是筹办汕头大学的事儿。同一年内地的这个应该是2008年吧，2008年有一个环球企业家，也是有一个专访。 环球企业家是内地的吧？ 内地的，这个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后一次媒体的专访。此外呢，如果算上外媒的话，那上一次专访是到了7年前，2006年 的 福布斯有一个专访。所以说呢，我们根据这样一份资料呢，他至少有5年的时间没有在香港的报纸上是出现大篇幅的这个专访的报道。 他曾经接受过香港电台的访问，不过是那个杰出 华 人 系列。 对，你看这个，所以 竟然是算是给他做 传。我想这个港媒在看到这个报道的内容之后，我注意到很多港媒配的副标题是在5年没有接受港媒访问，或者说从来不接受港媒访问这样的这个标题的前提下，哈，大家抱着一种非常奇怪的或者说很复杂的心理来看李嘉诚突然接受内地的这个南方报业集团的这么一个报道，哈，到底为什么他？你看，比较近的香港媒体他不讲啊，跑到这个深圳，应该是深圳的这个广东的这个媒体跑过来，过来这个采访李先生。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知识哈，这个大家可能需要知道，就是李嘉诚在去年以来就是一直哈有一个传闻，就是说他要不要从香港撤资，会不会从香港撤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香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大的连锁超市百家，好，百家呢在这个一度传出了要被抛售的这么一个传闻。当然到目前为止呢，百家最后李嘉诚旗下的这么一个产业哈，他没有卖成功的卖出， 好像是价钱不好，所以不卖， 据说是因为价钱的原因哈没有被卖出。但是对于香港的冲击非常的大，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家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超市，更是它有一个指标意义，代表着可能李嘉诚对于香港未来经济乃至政治环境的一个判断啊。大家说这个香港可能最大的老板，华人世界当中最有钱的这个人，他如果要从香港把自己的这个产业撤走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前途来担忧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因此在南方都市报的这个头版哈，这个配了李嘉诚巨幅的微笑照片之外，配上的标题是李嘉 臣说我撤资是一个大笑话哈，这个可以说是开宗明义就点明了这一次访问的这个理由。 对，香港人香港人的为什么这么关心，因为那个长实跟那个和黄就是李嘉诚的公司 长江实业啊， 对对对，在香港呢真的并用了很多人，当时那个长实在香港已经有大概是三万多人、如果这个大老板他真的撤资的话，肯定会影响大家的就业机会、 啊、 对，所以呢这是香港的，因为当天呢你刚才说这是港媒的一个反应，真的他们当时候肯定很不好受，因为他们全部拿来做头条，但是全都是转载这个南方报业纸， 再转载你也得用。 那这次你说到港媒他心情复杂，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也是肯定。你看11月22号南方报系的这样一个记者团去到香港中环，也是在李嘉诚非常神秘的一间办公室里面，不是南都还看了一张照片嘛，360度，基本上也是几张照片的拼接。 长江中心的70层，好， 你会看到他的办公室上面到底他的，作为华人首富，他的办公室的陈设是什么样子？结果在22号访完6天之后，就是28号，我们看到《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是在同一天刊发了长篇的报道，《南方人物周刊》它是巡刊的一个杂志，那《日报》和《都市报》它是每天的报纸都要出来，周末呢它是一周出一份报纸，所以我把所有的这个文章看过之后，其实我光看南都、南日和南周我会失望，我觉得你像李嘉诚这么难访的一个约访的对象，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又是所谓的这个商圣哈、一代商圣，不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评价吗？就是你商界的一个至尊人物站在你面前，他当然对记者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挑战的采访的对象，但是仅仅就这些访问来看，你会看到好像给李嘉诚是树立一个非常励志的高大全的形象，他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媒体记者报道的现在看起来这么的完美，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会猜测他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接受南方报系的采访，是他主动的联系的呢，还是说南方报系经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打动他？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一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也是尝试去联系南方报业，是来到香港采访他的几位记者，但是当然现在说采访想要采访记者的人太多了，人家也是说请你理解，目前我们不太好透露哈中间到底一个什么样的详细情况，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篇报道呢已经是在香港和内地都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反响。那紧接着呢我们想先听一位这个我们凤凰的同事，也是非常资深的优秀的传媒人吕秋露薇，听听他从媒体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有一种比较失望的感觉。 其实因为我做记者这么久了呢，大概在10几年前大家都觉得希望能够约访到李嘉诚，那我们自己也做过尝试，当时得到的回应就是说很抱歉，因为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呢，不接受这个香港媒体的专访。因为我们知道呢，因为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主席的话，两个上市公司的啊，所以呢每年其实有中期业绩啊，还有全年的业绩都会召开记者会，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去提问很多的问题，那他每一次呢李嘉诚都是给予很详细的这样一个回应。那如果说到回归97年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也接受过一些采访，那么港台有一个杰出华人系列当然那个有点像储备绿传的，就是讲述这些华人的故事。那另外呢其实他也接受过像福布斯啊这样的外媒的采访，如果在网上再找一下，似乎他也接受过台湾媒体的这样一个采访。所以对于香港的媒体来说他没有接受香港媒体的这样一个专访，然后谈那么多倒也是蛮正常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大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接受内地媒体呢？在之前因为也接受过外媒，也接受过台媒，所以接受内地媒体大家也会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蛮正常。那你很难去猜